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和中国建交是历史发展的大势和时代政治潮流的正确选择。中方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和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有关英国正对社交平台 TikTok 进行调查的提问时呼吁有关国家认清客观事实，切实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不要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汪文斌指出，在资料安全问题上，中方一贯是坦荡、开放、合作。2020年，中国提出全球资料安全倡议，明确提出各国应该要求企业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不得要求本国企业将境外产生获取的资料储存在境内，尊重他国主权、司法管辖权和对资料的安全管理权，未经他国法律容许，不得直接向企业或个人调取位于他国的资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9点，升291点，成交金额1,0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3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4.6升3元，盈富基金19.78升3.2，阿里巴巴82.05升2.05，南方恒生科技3.81升8.8，美团126.7升3，友邦保险80.5跌2.5，百度集团133.6升4.6，港交所330.6升9.4，中移动64.7升1元，汇控系55.2升1.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546，瑞士法郎8.581，澳元5.24，加元5.736，新西兰元4.882，欧元8.42。每百日元兑港元5.8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885。日经平均指数报17,229点，升7点。港金报17,69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64美元，卖出1,88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同埋坏车事故。较早前咧，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九龙公园径嗰度咧就有意外事故，啱啱收到消息咧，中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仲系多车嘅。梳士巴利道近住九龙公园径早前嘅意外事故咧就清咗场，仍然系多车噶。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永安广场，仲有宗坏车事故就喺龙翔道嘅，龙翔道西行线去荃湾喺狮子山隧道桥底嗰度嘅快线咧有坏车阻路，咁啊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彩虹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嗰度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村。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5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哇，好有中气喎，波成， 哇哇哇声， 咁啊，亦都预告一下啦，我哋今日六点钟嘅嘉宾， 将会有关心妍， 系 同我哋介绍下佢嘅新歌《再见关伟文》啦，呢、這个名背后。佢嘅古仔有聽，我哋有好有幸聽都好多啦。可能你有機會喺佢其他方面有講過，但亦都有一啲喺其他訪問我都未聽過，但係我哋都好努力咁樣 好聽 聽到嘅，係佢嘅過去點樣影響到而家啊，係啦，佢嘅諗法啦，總之好聽， 好豐富啊！即係聽咗佢好一段好長嘅歷程咁樣，咁啊轉頭會喺六點鐘就聽到關心妍嘅出現㗎啦。 係啊，喂，今日我想講咧，因為呢排工作關係咧就多咗榴莲呢个深水埗区 做咩？你转行做嗰啲时装设计啊？ 做采购嗰啲 friend， 嗰啲 friend， 唔系即系你你有时譬如拍嘢啊、影嘢嗰啲成咧，咁你要物色一啲道具啊或者成啦。咁、哦、因为要揾一啲布料啊。咁其实因为香港即系其实我觉得长辈多啲咧，其实佢哋会熟啲。后生我唔知道知唔知嘅。 除非你读即系读相关嘅行业咯。 因为香港好得意，其实佢布之外好多嘢咧，佢哋都有一啲乜嘢街乜嘢街咧、嗯，即系佢条街唔系叫叫做布街或者乜嘢嘅。咁因为你旺角演布房啊，但系嗰个系以前历史，唔系而家啦。 即系白布街同布系冇关 系。系冇以前，以前咯，系啊，而家就冇噶啦嘛。咁但係會都會有一啲嘅街，其實佢有個外號咁樣樣，咁、嗯、所以就係聚集咗同一類型嘅鋪頭喺嗰啲地方，咁所以變相你要去物色、去搜羅一啲你需要用嘅物資啊、嗯、各樣嘅時候，你就會去啦。因為深水埗啊、太子嗰邊咧，以前中學嘅時候已經知啦，因為嗰陣時要學校搞 Halloween 哦， 咁你要。遮到间学校黑晒，你就要买啲好大块嘅黑布。 呢、哦、啲都要你嚟自己买埋。 我嗰时系啊，要自己我搞手自己学生会要买埋。咁、哦、啊知道买布就系要去嗰边啦。系咁啊，好多年冇去啦。咁系啊，即系有好多呢啲聚集嘅。譬如有啲买，唔知你买一啲厨具有一啲啦，跟住你买灯泡嗰啲，又会有一啲地方成条街全部都好多唔同卖灯 泡都有嘅咩？ 港岛区、哦，好似系港岛区，冇记错。好耐以前我去过，而家唔知仲有冇啦、哦。跟住你可能买啲家私又会有一啲咁样样嘅街，成条都系咁。咁呢个亦都有经济学上面系有得解释嘅 economic scales 类似，我唔记得咗个名啦。嗰啲叫经济嘅聚集咁啦，类似概念。咁、okay. 就系因为。有两个层面嘅，嗰个好处突然间会上堂添。 我听紧啦，因为我冇读过呢啲。 我唔记得系咪叫 economic scales。Anyway， 佢嘅意思就系、是，首先系喺对顾客嗰一面咧、嗯，因为你成条街都系呢一类型嘅嘢，咁大家系可以 share 到嗰个 benefit 啦。 系， 你somehow好似做咗一个宣传，话俾人听，我哋喺呢一度就专卖呢一啲嘅，咁、嗯、大家亦都会互相即系有啲竞争感啦。咁但系喺顾客方面就是、我嚟一个地方，我可以。叫做買曬 所有嘢， 係啦，咁亦都同一時間就喺供應鏈上面，即係 我去運輸呢一啲嘅嘢， 方便啲、 啊、就係我個運費，我運嚟呢一區，我就可以 serve 曬唔同嘅鋪頭啦。咁所以就會喺個經濟學上面呢一啲同類型嘅鋪頭，好自然佢哋會聚集埋一齊。 O、okay、K， 即係等於你去日本商場，佢就有一個拉麵成層都食拉麵嘅咁樣。 秋葉原就全部都電器嘢啊， 係啦係啦，因為 嘢啊，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所謂理論去解釋呢啲現象嘅。咁、嗯、但係呢一個就比較以前啦，而家就少啲啦。而家你就全部網店會比較多啲啦。 冇錯。 咁但係你都好多一啲叫做可能單棟甲級寫字樓就係會有好多IG 小店，咁然後佢開一個實體鋪就比較細啲嘅啫。 嗯。 主要網店睇貨，但係你去到實際環境你就睇啲、可能有啲嘅板可以睇到。咁、但係嗰啲會聚集咗，可能你成層都係擦指甲油嘅，成層都係賣嗰啲我哋即係後生仔啲衫嘅。 係 你會發現咁樣係聚集咗嘅。 哦。 係佢哋有一個咁樣嘅解釋咁。咁所以我就係有讀過，我會知道。亦都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香港會有，所以我要買布嘅時候，我就知道我要揾一條街喺邊度啫。 係咪就係深水埗啊？咁 係嗰度，就係嗰度，係就嗰度會有咯。咁跟住就去行咯。咁咁因為有一個指定嘅要求，究竟我要揾啲咩布咧？咁但係當啲嘢聚集咗咧，就會出現咗另一個問題，就係 花多眼亂。 點樣揀咧？咁 格價咯。平嗰樣嘢買嗰樣咯， 呢一個都事少，你係要個質地淨係布，你都可以分好多種。咁、然後佢布咪有啲板嘅，成間鋪掛曬同一隻色，可能要十種嘅質地。然後佢嗰個板咧一塊仔，咁可能你嘅 picture 係要成塊，咁佢一塊仔，你點樣可以將佢聯想到變成成大幅好似窗簾咁大咁樣咧？咁、又要聯想力啦咁。咁跟住就所以一路喺度行咗好耐，因為其實如果你唔係自己搬出嚟住或者無端裝修嗰啲城咧，你我哋做嘢又未平時會接觸咧，可能會做嘅，好耐冇做嘅。咁就去到咁，跟住就行啊物色，咁跟住就揾到一間啲嗰啲布料就比較貼近想要噶啦。咁、但係其實入到去咧，你係唔知點樣揀嘅，你就哦好啦，我知要呢只色啦。我要幾多咧？ 點買法咧？ 係啦， 係咪一匹一匹咁啊？定係點？ 正常佢都會問你要幾多啦咁。佢通常咧，頭先我都有問佢個問題嘅，我問佢話，佢哋好興講你要幾多馬步咁樣。 係係係係。 咁跟住我一馬其實即係幾多？對唔住，我冇概念。 咁咪即刻拉出嚟俾你睇。 我淨係知十二萬九馬，但係其實十二萬九馬等於幾多米，我係唔知噶嘛。 係、 啦，後屘佢又解俾我聽，佢話唔知一馬係等於0.9144定0.9411米咁樣樣啦，佢有個兑換啦，咁樣大概，即係你當貼近一馬等於一米，但係未足嘅咁樣一個概念。咁我好奇問阿師傅，我話咁其實我好奇問一下點解即係通常會用馬去代表嘅，即係我哋一般其他嘢可能用 米啊嘛， 跟住佢冇一啲約定俗成。落嚟嘅呢一啲，即系譬如可能你称嘢中式嗰啲，咁佢哋用嗰、系啦，嗰、个单位唔同，因为可能香港本身系用开呢啲，佢同我讲话香港嘅布料就系用马嘅 ，OK OK， 系啦，佢话即系等于十二马嗰啲咁样样咯，咁我即系我知道咗啦， 系 咁然后其实我都唔知道我要几多噶， 但系你有冇忧虑过你俾阿师傅去发现咗原来你唔系咁识嘢嘅时候，佢会呃你咧？ 我冇啊。因为我扮唔到啊，我知道要呃就 都冇办法，冇计啦，都冇办法。 我觉得你呃我唔紧要嘅，个价出嚟我 acceptable， 你有水位咁一定会有啦，唔紧要啦，你咪开我天价成千蚊一块咁样，你系啦，即系 make sense 咪得咯，系啦。咁隔篱街，即系通常啲铺头隔篱咗，应该未去到差好远嘅，我相信。咁同埋如果佢愿意解答我，同埋经历成个过程，我真系。开宗明义话，师傅其实我就唔系冇乜概念嘅对呢样嘢，咁但系咧我完成嘅想象图咧，希望做到咁嘅效果。你觉得呢只颜色我需要几长，或者呢个质料做唔做到咧？咁我觉得如果佢解决到、解答到，我俾贵咗系一个服务嗰、那个，我觉得我 同埋佢俾一啲知识你啊， 系啦系啦，佢咪就俾份布我嘛， 系啊。 咁跟住佢就真系拿起一块布，然之后佢就话你个效果啊，咁啊试下咁样接啦，咁样试下啲色咁样拼得唔得啦，咁我话你介唔介意咧？我影张相，可能我要再同即系做嘢嗰啲朋友夹一夹咁。佢、真系非常之好啊，佢不断会试，因为咧我想要嗰只色咧佢冇啊，所以只能够揾贴近嘅色。咁、但系你每揾一个贴近嘅色，你就要再 send 翻。俾人哋睇啱唔啱啦， 同埋你会有色差噶，你 send 出去又惊。 我发现啦，色差系啊，不过唔紧要啦，最后嗰啲嘢都系影出嚟，咁所以我本身电话个色差应该都边影都差唔多啦。咁同埋后屘亦都话，哦，真系有一个理想嘅颜色，但系佢匹布真系唔够长，成日话一匹布咁长， 有时几长咧？ 有时当你需要嘅时候，原来个匹布系 都唔够长。 系噶，你系一匹布咁长，我要你嘅时候你又唔够长，咁个世界就咁得意噶啦。 系， 跟住就开始谂，要可能沟颜色啦，沟颜色即系我可能呢、這个搭呢、這个，咁但系因为啲布咧可能好薄嘅，咁咧佢要点样左沟右沟咧？ 咁你就要佢几只色，可能呢只布就用一层，呢只布用几层搭完之后，唔好意思，师傅夹唔夹拎住我影张相翻去俾佢哋睇，即系你构色出嚟都要睇个效果啦。所以成个过程咧，阿师傅系非常之热心。 O K， 系啦，由我初头有少少觉得唔好意思，佢嘅热心令到我好啦。即系佢觉得，即系佢都 feel 舒服，唔会觉得厌烦。你即系听语气会知噶嘛？有时嗰啲 系噶， 即系觉得你唔系买，你问咁多咁做乜鬼咧？又影相， 一路做嘢一路求其应你咁样咯。有啲会系 系啊，我印象中好似听二台，所以二台嘅听众应该系好 有啲品味。师傅应该听到嘅，应该未收工。 系如果未收工，佢可能而家听到讲呢段，佢就发现原来头先嗰个人就系。系呢个人啦、啊，咁、 okay, 样 都教咗一个识嘢嘅后生仔咁 啊。系啊系啊，咁我觉得系即系成嗰个过程好有趣，同埋有时呢啲系好，我会形容几系咪可唔可以叫传统嘅少少工艺嘅嘢咧？即系嗰啲知识上面嘅嘢，你咁样即系 mouth to mouth， 你经历咗嘅时候，我会好奇想问多啲知道咧。 同埋、啊、你真系要去到落地，你做一次体验一次，你先会知噶嘛？ 系啊， 你先会知。啊、如果唔系，例如你知唔知啊？嗰啲 知唔知咩？ 捞面啊，细蓉嗰啲咧，食捞面嗰个汤嚟做咩？ 个汤系以我所知咧，个汤系好似汁咁样样浸住个细蓉，但系通常咧，如果传统咧个匙羹系应该啱啱好逗住嗰粒细蓉云吞啊嘛，个云吞系唔浸汤嘅。 捞面嗰一只，捞面嗰只， 我捞面嗰只我 捞面佢都会附送。 哦，系啊，嗰、那个我成日都想知系咪等佢湿一湿，即系唔好浸淋啲面，等佢咁样咧。我 其实唔系啊，其实呢个关于呢一个汤咧系有好多讲法嘅，但系最准确即系目前揾到最准确嘅方法，你唔好信嗰啲网上嗰啲咩一干三湿嗰啲，全部系假嘅，啲人作出嚟。 你最讲嗰啲啊？ 系啊，佢我揾到最贴近嘅一个讲法，话嗰碗汤系其实当时云吞面铺一个招来，因为佢哋卖面有一啲地区嘅朋友仔落嚟食面，佢哋食捞面，佢哋想湿下个口，所以俾碗雲吞面湯佢作為一個招來一個兼力咁樣，就好似啊有名貴啲，有啲嘢濕下個口係啲湯唔係水咁樣樣，即係類似係一個咁樣嘅賣面嘅一個兼力嚟嘅，而唔係嗰啲講到好複雜嗰啲咩一乾三濕，唔知咩合一啖面飲啖湯咁樣先係標準嗰啲，你唔好信啊！ 但系偏偏你最中意就系讲呢啲， 系我最中意讲呢啲误导人。 因为我最记得细翁就系话嗰个匙羹其实最标准咧，我哋食嗰啲云吞面咧，个云吞系摆喺个匙羹嗰度嘅， 系系。 然后嗰个匙羹咧喺个面上面咧系唔会浸住汤嘅，咁嗰啲皮咧就唔会淋啦。 哦， 所以点解嗰个匙羹嗰啲其实即系最 proper 应该系咁样 size 嘅。 OK， 有听呢啲咯，不过 学到 但系冇人正式同我讲过啊。 得闲我哋落多啲地研究下呢啲小知识咯。 有咩一干三湿啊？ 系冇记住啊，呢啲假嘅。 同我小姨讲，所以呢个网上嘅世界，可能你会揾到好多呢啲嘅资讯，一啲可能好传统嘅一啲文化。但如果身边有一个活生生嘅人，真系问佢，网上嘅嘢有时真系不能尽信，事情系人都系。 虚拟人物，人们怎评价？一个人有真有假，怎能容许无人的回答 ？Profile 剔转一转吧。粉过气吗？ 摇，一层层微调，神情雷同可对调，彻底戒掉拍 a r 介绍，放低心人 take the wheel， I don't care how you feel， don't hide you and be real， don't know what you waiting for， gotta turn the filter off， less is more， 想到世界开封锁，你睇佢哋 don't get lost， just ignore， 开始懂了讲最迟最好不过，失真的我不理人事应是我。 都透过一啲网上嘅现象去讲自己应该要做翻自己，佢有文海婷嘅十秒限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下星期三起只会保留五个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继续为市民提供自费核酸检测服务，其余16个检测点将会停止运作。五个使用量较高获保留的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分别位于中环爱丁堡广场、铜锣湾的礼顿山社区会堂、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沙田的沥源社区会堂和元朗市东社区会堂。开放时间维持朝十晚八，下午1点半至2点或2点半关闭，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当局解释，随着世界各地陆续撤销出行前的核酸检测要求，核酸检测服务整体需求已经大幅下降。當局說香港機場亦設有全日24小時運作的快速核酸檢測中心，市民亦可以自行安排到獲認可的本地醫療檢測機構做核酸檢測。警方檢獲164公斤懷疑可卡因，市值大約1億3600萬，是今年最大宗的可卡因販毒案，拘捕一名45歲男子。警方說昨日早上發現一名可疑男子拿著一個黑色大旅行袋進入粉嶺安樂村一個工廈單位，男子離開時警員上前截查並將他押解回工廈單位，在旅行袋和單位內發現合共164磚懷疑可卡因，被捕男子被暫控一項販毒罪，明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现时公屋住户用绿表资格购买居屋，并没有入息和资产限制。有关政策由1978年推行至今，目的是希望加快公屋流转。当局正从收紧的方向作检视，目标希望在下次推出居屋之前完成。有立法会议员说，有人手持几千万物业但仍然能够以绿表资格买居屋，批评政策完全过时，亦有议员要求当局加重滥用公屋的罚则。何永贤说，政府检讨时会考虑加强罚则，亦会考虑采用新科技协助调查，包括主动向土地注册处取得资料。立法會通過臨時撥款的決議案，以便政府在下個月1日新一個財政年度開始，直至今年撥款條例草案獲通過前獲得所需資源提供各項服務。處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浩廉表示，臨時撥款涉及超過1980億，包括新一輪消費券計劃的大約325億，其他主要開支包括給予醫管局的資助金、向教資會資助大學發放補助金等。多名議員發言支持決議案，但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全關注政府開支的增長幅度大。陳浩廉回應說，會繼續

强叔啊，麻烦你帮我检查啲电动手提工具，如果坏咗嘅话，帮我攞去整啊，唔该。 放心啦，天佑，阿叔我同呢啲工具已经第 N 次错乱，佢哋有咩唔妥，等我整得噶啦。 唔好啊，如果唔系合资格嘅人士嘅话，就千祈唔好攞去修理或者改动啊。 想知更多，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工作安全效率高。我系马友，马天佑。 知识 有软件公司研发了人工智能系统，只要3秒的人声录音就可以用录音的声线读出写好的文字旁白，还可以用不同的语气声调。但是软件公司就担心这个技术会被坏人使用在电话诈骗上面，所以为了减低风险，他们想研究分辨人工智能声音技术才考虑推出市场。 逢星期六早上6点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冯建威 知识会社。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为弱势社群 run， 为帮助他们自力更生 run， 为社会社企应该要怎样 run。 电视节目《社企系咁 run》，每集邀请星级嘉宾亲身体验本地社企的日常营运，让我们了解不同社企的成立目的、经营喜乐与艰辛。 星期日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也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你识唔识跳舞噶？ 跳舞又真系唔晓喎。我唯一一次跳舞嘅经历，要数到去中学 Christmas ball， 有一个女 partner 嘅，嗰种感觉好奇妙啊！ 换只 better time， 双眼呆呆望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再扮真地轻，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跟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 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再见了你只有 I can， 罗曼蒂克闪烁的气氛，一瞬间装点升温，很吸引， cause it'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take it slow with you。 因为那种感觉就是透过这个舞蹈你会了解对方多了、啊、原来他是这么高的、啊、原来他的节奏是这样的。 You, 望着你的眼神 I need you, 听过有 Jamie 张天永 One step at a time 探索你香气在慢慢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越贪玩 ，Why to me？ 喉咙还在震，谁吹着对白，眉头怎么去衬？若未动，怕夜惊心。You got me feeling， 来鼓，你叫我全身都骚动错乱。每个声音生理片段，被我转，被我转。I still 未熟落到做情人 Someone else 跳上有天分一种积分 Everything is under the tip of my tongue 胆敢一刻跟你再说 You will be the one You got it Get it off, get it off my mind get it off my mind You got me feeling 透过一步又一步的舞步即使再笨拙都好你都会觉得跟对方的关系好像一步一步这样近了听有 Jeremy 李俊杰 Closer 开心，每个饼家抱你含尽喜得，夜市仲太幻漫，我报名我上班，谁人话想分冷地，情感总会遇上你，我带住你看戏，睡觉烫心。 而你亦都知道，即使你透过几多个短信、几多个视像通话，你都唔会做到嗰一种一齐去跳舞、了解对方嘅浪漫。但系有 special her。 浪漫是基本规条，一靠近你便用电，浪漫是家中心田。转夜幕下影子，跑车不足够，多花心机陪我漫游。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天天有挂念，真心这张脸。 当时都有啲可惜嘅，始终自己唔叻跳舞，亦唔系特别大力，好难有一个好靓嘅 end pose， 做唔到公主抱啊！ 听你的天涯海角，我你的掩饰遗憾，没法挡声线中有种干涸。 汽车中掩饰着我，像雪芳，城市内扩张，浮躁和沮丧，情爱无永久，从头的烟酒通通解放，呼吸炽热的眼光，明幻的期望，随着肌肤至亲的去往。 带嚟有 Benis 嘅公主抱同埋陈浩嘅 Cricket。 大当厌倦白羊晚才是清歌，唯独你悉心来将我尖角收好，内心酝酿热情在同步，我知道你眼睛可抚平。为我莽撞填补，当我的成长总跟你遇上，识穿我各种坚强，笑脸下藏着哀伤，准我的遐想创造无限个想象，孩子知道躁动时是如何定性，偏你了解心情，还指引路径，若你在我心会渐定，当我的成长总跟你遇上，识穿我各种坚强，笑脸下藏着哀伤，准我 寻到变形，亲爱的从此，星空也造景，想给你我的激情，与你度甜蜜光景，这片刻无声。 六点新闻之前听过有谢高俊的《白羊男孩的情书》。 秘书处说，有关情况和刚刚更换并具备防干扰功能的麦高风系统无关。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昨日在社交网站表示，秘书处资讯科技组利用日前的休会期更换了会议厅的音效系统，其中包括大约130多支麦，主要因应手机接收信息时会干扰上一代的麦高峰系统，产生噪音和杂音，情况越见严重，对会议进行造成滋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1-2阵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咁而家咧主要就系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缓慢，龙尾一路排到去近星河名居。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曾经有坏车噶，清咗场一阵，不过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过了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而在启业村对出观塘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是去到德福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仍然挤塞，龙尾去到帝国中心。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景泰苑，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大厦有意外，所以一带的车龙还是有待消散的，排到去近住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rey 魏俊山。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我由细细个就已经很喜欢香港的街市。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香港的街市呢？就是因为周围的人都会赞你是靓仔靓女，所以是十分之开心的。但是我最喜欢当然是香港人的人情味和很温暖的笑容啦。你想和我一起开心大笑，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哥、超 B、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青沙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看到详情。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 今日呢位嘉宾非常之勤力，上年开完个人演唱会，今年又准备开 show 啦。 虽然有啲扯，不过佢最希望就系听佢歌声嘅人咧可以得到共鸣啊，所以我哋决定送呢一句俾佢听住啦。 扣人心意， 听佢嘅现场真系非常之震撼噶。 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由关心妍嘅 Jay， Hello Jay， 系啊，今次我哋送上呢一卷咧，其实好快，我谂五秒内已经谂到啊，今次呢 系最快一次， 最快嘅一次嚟嘅，呢一卷系咩咧？好衬嘅， 就系开股啦嚟啦，就系、是、扣人心弦啊！ 系呢一个成语，我系谂紧点解访问咗几次，我哋都谂唔起呢一句咁 fit 嘅。冇用过啊！即系而家先摆出嚟，不过都好嘅，我觉得摆喺呢个时间点送俾阿 J 都系一个好好嘅祝福嚟嘅。 好正呢、啊這个， 系啊，即系咁嘅意思又好好，即系扣人心弦嗰样，即系用你嘅表演去感动到人有共鸣嗰样就啊，点解我一路都冇谂过呢一句咧？ 其实呢个系真系关心妍个名嘅意思嚟。 哦，真系 改嘅时候系希望真系佢系动人心弦啦，即系扣人心弦咁解啦，其实真系咁嘅意思咯。 哦， 好叻啊你哋！ 所以嗰阵时系真系即系叫出到入行嘅时候，然后去物色一个名嘅时候就谂到呢一个名。 因为佢其实本身我唔系叫关心妍噶嘛， 即系而家新歌嘅 关慧文噶嘛，咁系关慧文个名字就太普通同埋太古怪啦，可能对佢哋嚟讲，即系又唔响啦，咁所以就揾个嗰啲改名嗰啲人去改咯。 哦， 咁跟住我嗰阵时谂改咩改，即系你知啦，好反叛嗰时，关心一份咁啊，即系濑尿牛丸一份嗰啲。 点知佢真系佢摆到落去， 佢真系搞到我。我谂得关心咩都好，咩都怪。我觉得我自己喺度帮自己谂，如果可以悭翻，唔使揾佢。 系 点知佢揾到关心妍，跟住讲俾听，原来系你唱歌啊嘛，唱歌梗系要有声啦，梗系要动人心弦啦。咁啊，咁呢个啦，嗰个弦，即系如果嗰、那个即系吉他嗰个弦就唔系咁好睇。 系 咁，佢就用呢个啦，咁啊有呢个意思。 啦咁樣咯。 作為一個歌手，我諗深信呢個名字都時時警醒住自己啦，即係點樣做一個扣人心弦嘅歌手呢？咁多年嚟，會唔會自己都真係參透咗啲覺得啊，其實原來自己係真係做到呢樣嘢嘅？ 其實呢啲幾個字睇落容易，但係即係做咗歌手咁多年，發覺呢個字一啲都唔容易咯。 嗯、 即係其實開頭你覺得自己喺度扣緊人心弦，但係可能唔係嘅，即係你自己認為，即係點樣真正係做到扣人心弦呢？係我諗你真係要好多嘅經歷。同埋你人生講，即係呢個故事講嘅嘢係你真係咁樣諗， 嗯， 你真心咁嘅睇法，同埋你真心睇法嘅你心裏面發出嚟嗰個力量， 嗯， 透過音樂再唱出嚟嘅 expression， 先至真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咯。以前可能好多嘢都係啲歌係真嘅，不過係可能係演戲多為主嘅。嗯可能好多主题都未必是你自己好想讲嘅嘢，或者唔系你心里面自己想唱嘅嘢，所以好多时好多歌未必系，即系有啲歌啲人听到哇，真系捉住我，可能嗰只歌因为系我好真心，真系扣住我自己，我先扣你咯。咁所以原来系唔容易做嘅。 系，但有冇有时会觉得系即系唔需要讲边一只，但有啲歌可能自己未系最 relate 到，但系原来喺街外嘅反应咧系哇 出奇地哇， 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过喺你身上？ 都有嘅，即系譬如可能我嗰几只首本名曲都系真嘅， 系 因为嗰啲惨痛嘅经历系真，譬如放生啊，即系你有心嗰啲真系好明嘅，反而系有啲可能。冇话再讲咯，可能有啲呢啲咯，即系有啲唔系咁重，你自己嗰啲就唔系求其唱嘅，即 系 正常演戏唱咗去咁咯。咁但系好多，譬如手下败将呢啲真系好痛啦，所以到今日都系我自己唱都痛嘅，呢啲就冇办法。我自己都慘咗，你都應該慘。係 啦，好慘你仲唔慘咁啊？ 但係遇到一啲真係可能唔係自己親身經歷過，或者真係完全明白曬嗰種感受，即係喺以前遇到呢啲歌嘅時候，點樣去令自己啊都要都起碼都要扣到你嘅心弦先，都要扣到大家聽嗰個覺得。你系会中到大家嗰个心入边嘅。 如果呢啲歌就真系要去 study 咯，即系我曾经唱，譬如一啲主题性嘅歌，系可能讲紧战乱咁啦，当呢啲咁嘅歌啦，咁你系要 study 啊，究竟嗰啲人嘅心情系点嘅咧，或者饥荒啊嗰啲，其实你未真正感受过饥荒噶嘛。咁你嗰啲系点嘅咧？你真系要去睇翻好多嘅片啊，去明白啊，同埋即系睇翻好多。documentary 啊，咁你去吸收呢啲，然之后唱出嚟咯。 嗯， 同埋会唔会觉得即系随住我谂自己嘅演唱嘅生涯，或者随住可能好多跟你一齐听住你去长大嘅乐迷，慢慢时日嘅变化之后，其实比起以前一啲好惨情嘅作品，可能而家反而系一啲唔同嘅题材，更加可以做得到真正扣人心弦嗰一种嘅感觉。 其实我中间都 present 过好多唔同嘢，不过佢哋都系坚持听翻啲惨， 好执着嘅啲。 咁但系即系可能上年嘅碟，譬如《原谅的力量》系一只佢哋大众都中意啦。即系其实呢啲系而家往后想去嘅一啲方向啦，即系比较淡然嘅，比较情绪上面嘅，系里面有故事嘅。可能呢啲系即系适合我自己去唱嘅一啲嘅作品啦。即系譬如我而家生命里面唔系咁惨，咁但系我知道有好多人需要啲惨歌嘅。即系呢个 category 系永远都需要的。咁我就要谂下啊，点样去 balance 翻件事咧？咁样咯。 系咁啊！头先开始我同你讲，我哋仲有另外一句谂咗，但系谂得太迟。除咗呢个扣人心弦之外咧，其实咧系真系， 今日谂得太 系啊！我 想留翻下次噶， 唔使下次唔啱用噶。 OK， 因为再见咗啦，系嘛？ 系啦，因为再见咗啦，系要用系啊。关伟文呢个名，我哋本身谂另一句叫伟文请命啊。即系呢句虽然好大啦，讲到，但系我觉得同你做紧嘅嘢又好夹，而真系今次先用得，但系我哋谂得太迟， 真系迟， 同时已经写咗啦。 系， 原来我嘅真名。今日发挥快歌系咁解， 系有用啊！ 我都 get 唔到，原来为民情 系啊，嗰个音系为民情命，我系谂到，哎呀，太 死赢， 同埋下次用唔到，因为今次成件事好啱，所以下次用就迟咗啦嘛， 系啦，唔紧要，呢一个我哋摆喺个心入边，起码我哋都有呢件事记得过咁样样， 系啦，但系因为即系我哋头先一见面都讲到就系，我好快亦都有开一个红馆啊，成啊，即系呢一件事都系有系咪都系同一啲慈善嘅角度嘅谂法，即系令到。 到我都諗起呢個為民請願呢一句嘢啦。 好緊要、 啊，即係呢一件事係點樣由上年二十週年之後去到今日，係啦、啊。 其實冇諗住再咁快見你哋㗎， 諗住睇下先啦、 啊，起碼隔幾年啦、啊、咁樣。咁所以我收好珍藏你哋嗰個字畫啦，已經唔知幾時再有得攞。咁但係我係嗰個演出會之後，我係諗住啊構思，因為我自己一個燃亮生命慈善基金嘅，咁我就諗緊啊原來上次開咗 show 之後，好多低收入家庭，我派啲飛俾你睇，佢哋好開心。咁我話將來可唔可以做一個咁嘅形式咧？咁我自己諗下，即係發下夢咁諗。咁啊，隔離呢個 Car Felix 啦，佢即係我經理人，佢就話入紙先啦，你諗乜鬼啊？咁係喎，上年都等咗咁耐，咁我就諗住即係入紙等三五七年咁樣啦。真係起碼諗要等咁耐、 嗯。 我冇諗過係我哋即係八月入紙，十二月批咯。 咁好快啫， 好刺激啊！呢件事真係快到係離奇噶。咁所以即係我哋有信任，我哋相信即係上帝早已預備。咁所以嗰刻我諗緊做唔做咧？籌唔籌到呢啲錢㗎？即係因為唔係商業演唱會，其實係冇 support 㗎。我哋仲要咁細嘅慈善基金，冇錢㗎。咁所以咧，其實係做呢件事係好 crazy。但我有個夢就係，原來好多人都未去過紅館睇 show， 呢個係真㗎。即係我哋做呢一行成日都睇，或者甚至乎又唔得閒啊，唔睇啊咁。但佢哋係從來未踏入過紅館。感受过一个四面台嗰个精彩，原来呢个系我哋香港人一啲低收入家庭嘅一个梦。咁、我就话，我可唔可以将啲嘢呈现俾佢咧？即系我系歌手，我可以俾到咩你啊？唔通我煮餐饭俾你食咩？即系我哋就系可以喺舞台用我哋歌声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俾你睇啦。咁所以我就有呢个 vision， 我试下啦，我就去做啦。咁於是我就開始將呢件事好似嗰啲跑 sales 咁咧，攞住個皮包就周圍打劫。 有冇興趣幫下手啊？ 嚟緊咧有個事， 將啲感動話俾你聽。我希望可以 free 到一千幾個 family 可以嚟睇 show， 即係嗰度可能百幾二百萬嘅錢嘅飛係要捐嘅。咁然後就嗰個製作費就大家買飛入場嘅每一個朋友咧，你哋就買嗰張飛就 cover 咗個製作費，咁啊 total 一萬二千張飛要賣曬、再加埋嗰百幾萬，咁其實嗰度講緊係五六百萬嘅錢啦。咁其實籌咧喺呢個咁嘅時勢係好艱難，咁就真係日日走去跑 sales， 一間都繼續要跑㗎。係啊，所以完咗之後我都要去跑。咁真係我同啲人講，佢哋好多人好有感動，即係有啲人可能佢真係捐一啲錢落，我認幾多飛送俾人。有啲朋友就真係買一張飛，咁所以其實大家呢個慈善係一個好新嘅慈善方式。咁我哋會有三十至四十個唔同嘅團體係會發放出去俾唔同嘅低收入家庭嚟睇嘅。咁其實唔係好多嘅，其實一個 family 可能三四個人，其實你嗰度可能一千幾張飛，其實唔係好多個 family 嘅。咁我希望其實本來想係全面添嘅，但係真係冇可能啦。即係呢個可能將來要即係努力啲，但係今次試咗呢個模式先咯。 所以變相要平衡翻喺嗰個支出同埋嗰個製作上邊，我諗呢個係今次做呢個 show 一個比較大啲嘅關卡。有冇諗住啊？喺呢個 show 入邊都盡量呈現一個點樣嘅舞台俾一啲嘅入場觀眾咁樣？ 其實都係好精彩嘅，即係我哋唔希望因為慈善所以就即係咩都減，我哋反而。揼啲 friend， 可唔可以平啲啊？即係出嚟打劫完之後，仲要再揼。咁除咗我之外，其實呢個 show 即雖然買飛係我啦，但其實揾咗好多朋友，即歌手朋友支持啦。咁、即每一個對我同我都係有啲關係，即可能有個慈善基金 start 嘅時候已經支持啊。咁然後有啲可能佢生命上面有啲嘅分享啊，有啲可能佢又有出一啲好聽嘅流行嘅福音嘅歌啊。咁、我都邀請咗佢哋，咁而家十個嘉賓，即係感恩，即我真係覺得係好感恩，佢哋都係唔係我唔收錢，佢哋都唔收錢嚟支持呢件事。我話因為我哋後面乜嘢都冇噶，冇大財團，我哋冇人支持。 靠自己， 我話靠自己啦。你唔想我賣樓咧，你就平啲。我話我呢鋪真係豁出去啊！真係，我話真係為我自己，我真係唔搞啊！即係我其實上次搞完，我真係好夠。即係人話啊，你咪又想搞出？唔係我想搞，而係你要明白，佢肯批俾我嘅慈善機構係好難噶。 係， 我哋嘅慈善機構想要喺香港有啲認受性都係好難的。呢、這個 show 其實可以正正俾人知道啊，原來如果我有情緒抑鬱嘅，我嘅家庭、我哋小朋友或者年輕人，你可以嚟揾我哋醫啊！我原來我嘅機構係做緊唔同嘅，即係 school tour 去分享，即係我哋可以藉住呢個機會俾人多啲知道。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搞就係孤注一擲試啦，行咗八年啦，機構係時候要做啲嘢，即係做多啲嘢咯，係啊！ 即係有時佢出現咁啱喺呢個 moment 就，你又唔想錯過咗，因為難得嚟到有咁嘅機會嘅時候，亦都只有咁冇理由。 唔做。 好彩冇唔要咋，即係啲期原來爆到寫曬啦，拍到2022年都冇期啊！ 有冇一下係真係有諗過，係咪真係呢一刻做係最好咧？咁 你有冇試過呢邊放炮仗，呢邊跌落水啊？ 有 有啊，成日都係咁噶，成日都係咁樣樣噶。 即係嗰個係你其實應該要跳起，但係跟住即刻跌落水，即係嗰個感受係好奇妙，係覺得咁點咧？咁但係。我覺得香港人經歷了這幾年真的不容易，那我們這個 show 其實希望即大家心都很累的時候，可不可以有些東西激發大家有個愛心啊，還有給一些的即滋潤我們的心靈，即這個 show 不是一個普通的 show， 即可能有些人說什麼叫音樂治療啊，我希望這個 show 就是正正你由入來那一刻可能你的心情是很 down 的，或者很累的，還要是 weekdays 啊，我 show 要告訴大家不是 weekend， 不好意思，禮拜四來的，即是你很明白禮拜四的心態啦，是不是？那希望他看完 show 走的時候，他是個心是做完個 spa， 即是滿有力量，即是我希望可以讓你感受用音樂，即是真是一個演唱會，很少嘢講嘅啫，大家唔使驚。即真是一個很精彩演唱會，不同的分享的嘉賓，他哋歌啊成，佢哋真的可以感受一下個 music therapy 是怎樣。 係，咁所以會唔會在那些歌的選擇或者 arrangement 上面，因為啱啱講即係有一種 therapy 的時候，可能都會做一些即雖然時間很緊迫啦，即重新 arrange 咁樣，即係個 approach 真的會跟上年二十周年的那個即係成個切入點都不同啦，已經。咁音樂上面都會不會都有不同咁樣？ 唔同，因為有十個加分喎，你要知道。咁要 crossover， 即係每一個都有啲嘢 crossover 啦。咁同埋要 make sense 要 crossover 啦。咁所以都會即係因應唔同 part 佢哋嘅生命或者佢哋裏邊嘅歌，我哋去點樣去撮合咯。咁所以而家即係個 program 喺度執喺度執，咁希望去到係最後係最精彩同埋最 smooth 咯。 嗯， 咁同埋都要講俾大家聽，這個係有福音嘅歌啦，有流行曲啦，同埋有愛。正能量的歌，即三個 category 喺度嘅，咁所以即要太想聽好慘情的歌咧，其實就冇咁多，但都有嘅，唔多。咁福音歌係咪全部亦都唔係？咁同埋愛流行曲大家認識嗰啲咧係有嘅，都多嘅，咁所以可以好放心。 咁而家嘅即你要籌備工作就係要去揾唔同嘅善人翁，咁同時即要準備個 show 上面又點啊？因為得翻都一個月左右。都好趕急， 趕急 係咯， 係啊！而家首先賣曬飛先，咁第二就係即係喺裏邊嘅 program 啦，即係點樣呈現每一 part 嘅嘢咧？即係一個四面台，我哋唔係希望係一個普通啲嗰啲籌款 show 咁樣啊，有個嘉賓升上嚟，拜拜咁樣。 係， 我哋希望每一個嘉賓設計嗰樣嘢都係 make sense 嘅，係好睇嘅，無論畫面啊、成啊，咁所以呢啲要花好多時間咯，同埋音樂啦，咁我哋嘅 music director Johnny 啦，Johnny Yim 啦，咁佢音樂上面嘅 arrangement 點樣做啊？我哋都希望可以穿插得好咯。 所以變相聽落去，今次你係已經喺成個演唱會當中，好似每一 part 你都要自己親力親為嘅咯，好多嘢。 係啊，未試過咁親。 所以嗰四個字真係好想送俾你嘅啫，為民請命。 多謝你，我終於知道我嘅 mission。 口頭送咗俾你先， 口頭送咗俾你。 咁多年之後先知道呢個名嘅真正嘅意思啊！係 啊， 好勁啊！呢個真係好，今日真係我真係要發放出嚟。 袋住起身啊！呢個 袋住身真係要袋住身。 十六岁，矫枉过正没趣，宽松翻简铺，满天飞舞，朝阳光去。当天流行曲，总句句惨烈，大班好友合唱，机房避难让唱上。天真小孩何时关起心房被怒走？双眼看见你背向我也会内疚，时光一去仿如小偷，失散青春忍痛分手。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脱去歌声抹走感觉，站在红馆似当初，拥抱自在地唱歌，呼吸中再寻回那自我。

翻松音乐咧，继续由关星明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啦，呢一个再见关慧文啦。咁我哋两个都会估下关于呢一首歌，我哋听完各样嘅谂法，交俾你揭晓再详细讲嘅。 系咁啊，我估先啦。今次呢一首作品咧，其实我觉得系因为系即系同自己嘅过往啊嘛，去一个对话咁样。我觉得其实听落去咧，好似本身系一个叫做点样讲咧，有少少依依不舍咁样样嘅一种感觉嚟嘅，但系实际上听翻嗰个歌词又唔系，其实成件事系好开心、好正面，系抱住一个啊，其实自己嘅人生都几好啊，即系抱住一个咁样嘅心态去演绎呢一首作品嘅。 咁我想估就系一个福音嘅专辑，因为之前2009年嘅时候，即系燃亮 shine 嗰一只碟，都一段时间好耐冇。咁啱啱你亦都讲到，个 concert 里边会有呢一部分，我估紧会唔会其实呢一只歌就系嚟紧你嘅 plan， 就系会有一张咁样嘅专辑，而呢一首歌就系一个 kick start 咁样。 好劲啊！你两个都啱嘅， 系好嘅， 系啊，两个都接中咗嘅， 好嘅。 咁生命嘅部分係啦，因為呢個歌其實係阿黃文傑同埋 Jason 佢哋係睇完我喺網上面一啲嘅分享而寫俾我嘅歌嚟，係冇諗過無啦寫只咁嘅歌俾我。咁睇嘅時候發覺哇，好有 meaning 喎！即係其實好多歌我收好多，就係可能未必係中你呢一隻歌，係真係將我嘅經歷啊，或者我嘅經驗啊，同埋同翻當初嘅自己去講，即係譬如再見分神，唔知係咩歌咧？即係你都好curious， 今日嘅自己同翻當初嘅自己會講啲乜嘢咧？你係咪做緊你當初所想嘅嘢咧？或者已經離開咗呢個軌道好耐咧？咁我都好感恩裏邊經歷嘅嘢係啊，原來都係我想做嘅，反而而家係更清楚咯。 嗯。 咁第二就係話福音嘅專輯，其實呢我係做完臨尾一碟。嘅其實嗰陣時同時間咧，我一路都係籌備緊一隻福音專輯，但係唔知幾時出嘅啫，或者出唔出， 係 即係其實係一個自己嘅 side project， 係未必會點樣見街嘅。即係其實上次你都做咗功課啦，你即係2009年嗰時係為正身書院籌款， 係 所以嗰陣時好急咁樣出咗隻。就希望籌多啲善款啦，為佢哋。咁咁多年嚟都冇特別去做一張佢福音嘅專輯。咁所以我一路都籌備啊，係時候咯，有呢個感動啊，做下啲歌先啦。咁但係錄到第三隻歌就係呢隻歌突然間掟咗俾我啦。咁即係好似即係上帝預備咗隻歌俾我。咁我啊錄啦，其實都唔知為乜嘅，即係諗住其中一隻歌咁都錄完，即係錄完好幾年嘅，其實擺咗喺度未冇再搞佢。咁跟住我就做咗林嗰個 project。咁文超呢個演唱會。咁啲人就話：喂，有冇歌啊？我嚇冇喎，因為冇諗過要做歌啊嘛。跟住話唔係，我好似有隻歌喎、啊，嗰隻歌係真係好啱喎。咁我可唔可以試下用呢隻歌？咁就攞咗呢隻歌出嚟，就做咗一個演唱會嘅可能係一個生命嘅分享啊！即係點解啲人可能點解會突然間做慈善機構啊？點樣成？其實可能睇個生命會知道咯。咁、所以就令到呢隻歌就咁樣出現咗，連我真名都要爆埋佢。 但啱啱收到呢一首歌嘅時候，係未定立呢一個題材，即係未定立係再見關慧文呢個題材。 呢個題材定咗㗎啦，佢係歌詞係冇改，係改咗一兩個字，係即係紅館嗰個字咯。之前可能紅館嗰個字冇，因為未搞過演唱會，咁、可能個 timeline 裏邊已經有過咗三年啦，咁所以要改翻一啲，所以就再補錄。補錄之後就成隻歌又錄過曬啦，即係你知啦，我哋啲就覺得好似隱耳喎，三年前唔係咁唱，都又改曬，又改過咁。咁所以係隻歌係咁樣嚟咯。 咁呢兩位朋友先，我譬如 Jason Lai 同埋劉廣源喺我啲告別式，其實佢哋都有參與噶嘛。咁其實點樣認識佢哋兩個？同埋呢一隻歌係咪即係我啲告別式之後啊？定之前其實佢俾你嘅有冇話個 timeline？ 係我啲告別式中間。 Okay， 即一路做緊嘅時候，之前俾咗噶啦，之前俾咗、 okay ， 但錄可能呢一個即係再見關文係再錄得快過我的個別式添。 係 咁同佢哋係即識咗差唔多十幾廿年，我哋一齊，即係佢哋一個機構叫永恆音樂事工，佢哋就係去專係去學校做 school tour 嘅。咁佢哋去分享，即係可能即係福音啊，同埋佢哋係做好多福音音樂。以前天外嘅碟，可能你都聽過啦，啲福音歌。咁佢做咗九隻碟，咁所以同佢哋一齊同行咗好多年。咁其实而家安哥人都一齐同佢哋一齐去做 school tour 嘅， OK， 咁所以佢哋写呢一只歌俾你，其实佢哋系咪即系好似你咁讲，系其实佢冇问你，整咗我完成咗一嚿嘢就俾你， 系啊，佢完成咗一嚿嘢， 所以系一个 surprise 嚟，所以对你 系啊，即系可能 send 只歌都未得闲听，我可能睇下，咁咁搞笑。 关慕敏咩事啊？咁即系你知啦，呢啲名唔可以随便攞出嚟。 系咯， 即系你见到好耐咁耐未介绍过，你就知啦。 系， 咁所以即系睇嘅时候先发觉，哇！即系睇到歌词，我觉得佢好有心，好有深度添。 同埋同填词人黄文杰系咪即系因为一路以嚟嗰个关系，大家都比较熟络，因为要去写一份。咁樣嘅詞去獻俾過去嘅你，其實 都唔 簡單噶嘛，即係要係真係可能好 好似好熟，要先做到。 咁其實同 Jason 就好熟，但同文傑就唔係咁熟。文傑係我諗係一路 ongoing， 佢哋係一對即係香港嘅 hot worshipper 嘅時候我認識嘅。 嗯， 咁佢哋一對敬拜嘅即係組合。咁所以佢係同阿 Cathy 同埋阿 Gabby， 唔知你知唔知？佢哋一齊。咁所以嗰陣時佢係見過佢。一段時間，但係跟住我哋都即係冇特別好多聯絡。 嗯， 咁但我知一路都寫緊好多基督教裏面嘅歌詞，咁所以呢個係佢真係我唔知佢幾時開始無啦睇咗我嘅分享，跟住就即係可能好多時上喺網都會睇到好多我去分享啊嗰啲片啊咁，可能感動到佢突然間寫咗呢個歌俾我咯。 哦， 係即係我哋其實冇特別 plan 都冇諗噶，佢哇幾好聽喎，哦 OK 喎、哦、都。啊，流行曲喎、哦，就可以寫到咁樣喎，幾、啊、好喎、哦，咁都俾你擺到入去喎、哦，即係好難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成個生命故事做一隻歌係你唔係 tell me 你做唔到噶，寫唔到噶。 十六歲開始寫㗎啦，第一句，好癲啊！ 第一下收到係已經覺得哇，冇嘢投訴啦、嗯，直頭可以嚟啦咁樣啦，已經係。 係啊，嗰時錄都諗住啊，好啊好啊，幾好啊，玩下先，即係我全部錄喺度擺喺度 side project， 咁諗住有啲譬如我好中意嘅 form 歌，我又會翻錄啊成啊咁呢只歌都係。其中啊，錄咗先啦，睇下咩讀出咩款嘅，點知錄過下都喊啊！即係我冇諗過佢寫得好重啊！啲歌詞全部都 係咁。譬如即係第一句，我諗大家都會好好奇嘅，你就係、是、叛逆嘅十六歲嘅你係點樣樣嘅時候？係 個個都覺得我唔係叛逆， 佢 可能而家好老靜，唔好意思，其實我都唔想嘅。 以前都唔應該唔會覺得好叛逆啊！ 唔係，因為我細個係好曳嘅，我十幾歲加拿大讀書，我冇講過，即係我阿爸走咗，媽一個。养大我同我哥哥嘛，所以其实去到加拿大读书我是很曳的，我是即十几岁食烟饮酒离家出走不翻学，即你哋讲得出那些我做了咯，即简直是即嗰阵时不是非女，我都不知道那些叫咩，那些叛逆 叛逆 好快那些咯，即加拿大同学会知噶啦，咁但跟住我就去到那刻就为情差啲了断自己那刻。我就信咗主，咁然后咧，我哥哥带我信主，然之后信咗主之后咧，我嘅生命开始翻转，即系发觉原来我一路揾嘅嘢，原来揾错咗。 系， 即系其实做呢啲系想揾爱啊嘛，即系揾温暖，即系觉得人生都唔知为乜。咁然后就系嗰一刻，我就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啦，新秀啊嗰啲咯。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唔明点解我而家咁乖，而系我反而入行觉得吓，而家先做呢嘢。 系 十几岁做晒，都仲系做紧呢啲嘢。咁即系你变咗冇兴趣嘅，明唔明啊？ 行快一步啊， 行快咗一步，唔好意思。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唔会知咯，因为、但系你细个已经哇唔好啦，好攰，谂起喺个 K 房嗰度咁啊，唔好玩啦， 嘈啦，已经觉得系嘛？ 系啊，系啊，你明啊？咁到大个，你觉得已经唔活趣啦，所以而家系做一个好乖嘅人。 我想知嗰阵时嘅你系咪冇谂自己所谓咩人生啊？第时想点样？其实个世界系冇呢啲课题或者呢啲思考嘅。 冇嘅，细个净系想搵 meaning。 嗯， 点解我咁孤单？ 是 你只是想找一些东西去填补你一切的孤单咯。 是 那你只是找一些人衬下陪下这样的嘛。是那就找错了。Until找到唱歌，我才是真的沉了下去，真的觉得哇原来这个才是我人生最high的东 西。那唱歌这件事是哪一个啊？即不知 suggest 给你，或者你怎样遇到唱歌你觉得咦这件事我真的好意思啊，会是 我小个已经很喜欢唱歌，这个真的是天分来的，没得讲。不好意思好像你的口才那样。但是到真係去即係變成一個事業，其實難嘅。嗰陣時我媽都唔贊成，即係覺得哇入你已經咁曳，入咗入嚟我女都冇買，咁係嗰時即係我媽點信啊？ 我以為好啲添，即係起碼唔係出去試飲酒去唱下歌，好似感覺 有更加十倍而家嘅事啊！所以我真後悔，哎呀死啊！終於揾到自己嘅方向之後咧，就呃咗我媽，咁早顯微睇到咁曳，佢肯定唔信我啦。跟住我真係即係同佢。即系发晒誓嗰啲 friend 嚟嘅，我话真系你俾我去试下，我真系应承你，我唔会曳，我唔会行差踏错， 我真係可能守住個媽咪諾言咯，因為咁樣，所以我入咗行入行之後，我其實冇嘢，即係你唔會見我食煙，又唔會點樣飲酒，即係唔會見我爛醉，即係冇呢嘢。成可能因為我係咁中意呢一個唱歌呢個事業，即係我係守住個承諾。我嚟緊提翻我先知道。 但係去到頭先你話喺錄呢首歌嘅時候，都錄錄下，即係本身由可能未有咁有感覺，錄到變到一個直頭會喊嘅一個程度，錄到一啲部分，邊一個部分或者邊一句歌詞係真係好嗰下就已經 touch 到你唔得啦，守唔住條路線啦。 守唔住路線，佢開頭都正常嘅啦，嗰啲嘢都知啦。咁去到佢話：哇，沒一身流行榜，一世更閃亮，沒抽獎那運氣，今天你仍然善良。突然間要講中咗，即係我心裏邊冇諗過嘅一條蟲啊！原來喺即係呢個圈裏邊，你好想攞好多嘢，即係或者好多人都要你攞好多嘢，但係其實可能你最後你咩都攞唔到。咁但係最攞到嘅就係你揾翻，原來你都係嗰個善良嘅人咯。你冇因為你要一啲嘢係不擇手段啊，或者你會變咗第二個自己啊。即係其實有時行下呢條路，可能行咗第二度，或者所有人你都已經唔再認識啊。咁我覺得哇，係喎，原來善良係我最大嘅獎喎。即係原來自己係冇變質，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佢話摩西，即係好似摩西蟹浪前不退，即係就算六十歲都要發夢咯。即係人生可能我哋都唔敢再去夢或者好驚，咁但係我覺得人生喺唔同嘅歲數都應該有一個嘅夢想，哪怕做唔到都唔緊要，或者學識做手機都係一個夢想嚟噶嘛。即係係咪對我阿媽嚟講，真係唔識嘅。哇！你俾心機去上堂啦，咁其實。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要有一個 purpose 啊，有啲盼望啊。即係我覺得呢句都係啊，仲係蟹浪前不退。啲人話啊，其實你係咪應該唔唱啊？點樣個樣？但其實唱唔唱呢樣嘢唔係重點，係你唱係為乜嘢而唱咯？你做咩要繼續唱呢？呢、這、一個先至係最緊要嘛。你活著唔係為咗啊，我係起身啊。如果你生命裏面冇意義，你起身冇內容，其實你唔會起身嘅。咁所以其實呢啲嘅空白嘅位係你要自己去擺入去。點樣 make 你嘅 life more meaningful？ 即係以前我成日揾意義，其實個意義唔，我成日揾愛。其實原來你先要去愛人，你先至會攞翻嗰個愛咯。唔係淨係我要俾人愛，我冇人愛，冇人要我咁。原來唔係咁咯，即係反而我覺得人生要咁樣去 make 你每一日係今日真係好啦，過得好開心。 咁佢好似歌詞講，即係擁抱自己最初去唱歌嗰一樣嘢。頭先有講一開始自己好鍾意唱歌呢件事，跟住同媽媽嘅承諾啊，跟住進入咗香港嘅呢個樂壇之後，其實中間去到經歷咗會唔會有唔同嘅 stage 歌，所謂唱歌嘅意義或者個動力其實係有變過，甚至到今日應該就係另一樣嘢添咯。我諗係咪？ 其實變㗎，咁。你開頭係為自己啦、夢想啦實現咗啦，跟住之後可能就身邊嘅人啦，即可能唔係就係你一間公司啊、成績啊、交代啊、揾錢啊，都係要嘅。係。咁慢慢即係唔係你一定攞到嘅你攞到噶嘛？有機會攞唔到，咁攞唔到嘅時候，你先至係人生最大嘅課題。 係。 咁攞唔到咁點咧？咁你人生係點咧？你係一個咩歌手咧？即係。你就可能俾好多人去 label 你，或者去定咗你係某一個歌手，或者你淨係可以咁樣。咁但係原來唔係咁咯，即係原來當你喺一個咁嘅死胡同嘅時候，你要自己去揾翻你自己翻嚟咯。你要知道唱歌係做乜嘢唱歌咯。如果淨係為咗自己去唱歌，其實嗰個歌聲冇乜特別好大嘅意義。反而你嘅歌聲係點樣去用先係最有意思咯。咁可能喺中間真係你要 struggle 嘅，你都經歷好多嘅。即係被捧或者被唾棄，即係兩樣你都要經歷過，你先知道，咦，原來係咁嘅，咁嘅一回事嚟嘅。咁我覺得係去到一路經歷完咗之後，你先至總括翻其實你想要啲乜嘢。其實冇人逼你噶嘛，即係呢一行你可以喺度，你可以唔喺度，即係冇人唔同絕你一條做㗎，你唔做唔得㗎，即係唔係行行都出狀元係咪？即係其實你可以好多選擇。咁你點解揀繼續或者唔繼續？是你自己要为你自己去负责任。咁你可以选择要喺度嘅 suck it up, 做咗佢囉。你自己要你鍾意嘛係咪、你可以走㗎喎係咪。咁所以慢慢搵一个啱嘅方式俾自己一个啱嘅 tempo, 究竟点样去做而其他时间做啲乜嘢。佢唔係我嘅唯一。佢只不过係我唯一鍾意做嘅嘢但係唔係我嘅唯一囉。即人生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繼續做咯。 咁如果以而家嘅狀態狀況嚟講，即係要為一樣嘢去繼續唱落去，你而家覺得對你嚟講係乜嘢咧？嗰樣嘢， 我想是那个歌声是那个感染是不是好像是扣人心弦、嗯、其实你扣了他为什么呢攞佢啲錢，定係買嗰張碟？係係咪就係呢樣嘢咧？一正係呢樣嘢，其實你好難噶。即係而家啲人中意你同唔中意你嘅嘢，未必淨係因為你歌聲，可以好多飯。咁但係當你歌聲係治療到兩個人，哇！佢因為你一歌，佢企翻起身，或者佢突然間有一個轉變，哇！原來呢個 powerful 喎。咁咪做到幾多咪做咯，即係哪怕唔係喺即係有時候咧，唔係喺主流裏面做得到一啲嘢，喺其他 side 出到啲嘢都係幫到好多人噶嘛。咁所以點解會做與唔做係，即係我經營咗咁耐，關心妍呢個名，其實係愛嚟做咩？我原來就好好咁去為到個社會有咩需要去做。嗯、即係如果你冇呢個名，其實難好多嘅。係，即係佢我諗紅館批我都唔係淨係因為現任生命慈善基金嘅，可能都係睇上次嘅演唱會係咪？咁一定有一定嘅幫助。咁就如果你有咁嘅幫助，好好去喺嗰度點樣發揮，去再幫多啲人咯。即係呢個係你要揾到個 purpose 去唱。如果唔係，其實我咪做自己 side project 咯。好多 side project 自己做得噶嘛，即係又唔使俾你睇到，我自己又中意做都可以。即係其實擺出嚟做係仲更加難，因為你要顧及好多人，好多嘅聲音。其實你一擺到出嚟，其實個自由度就唔喺你自己度。咁所以即係我點樣去揾一個最好嘅 tempo 俾自己，又自己做得最舒適呢？你又覺得啊夠噶啦，唔使多，咁、你又唔貪心、哦。如果你貪心又唔得噶，即人生就係咁咯。你要其實你要說服你自己咯，唔係人哋去說服你咯。係 咁啱啱講話，每一個時期或者年紀應該都有一啲夢想嗰樣嘢。咁而家嘅你會唔會係即完成咗四個 show 之後，就係完成呢一張福音碟咧？會唔會就係你跟住嚟緊會想完成嗰樣嘢咧？ 而家最好就冇 planning 噶嘛，即我覺得而家做咩叫自由啊？唔plan 咯，即 都要代唞下先。 到了就知你啦。 以前太多 planning 啦，听晒所有嘢都唔系咁啦，即系要学识唔好特别 plan， 做到咪嚟咯。佢嚟揾你先继续去做咯，唔系又唔好勉强。即系咁系最开心嘅，即系你咪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咯。譬如啲歌，我其实谂住派台，谂住自己收埋，都唔系点样为民请命啫，唔系谂住俾你听噶。 冇啊，就係、是、你啱啱講嗰樣，莫靜靜個 show 啦，隻歌啦，都係佢自己埋嚟就出現咗咁樣咯。係 啊，即係人生係咁樣嘅，覺得係、你冇 plan 咪做好咪出咯。咁、即係如果你未做好間出都冇用啊，係咪？咁所以唔使特別 plan， 過好每一日。有啲嘢嚟再諗啦，咁係最好嘅。有時你真係突如其來，咁四個月批一個紅館，你幾刺激？真係冇 plan， 其實冇咁 plan， 我個 plan 唔係呢個 plan 喎，但係你就要做咯。 個 plan 等自己點樣休息啦，喺之後連續兩年咁樣咁扯嘅時候，可以唞下啦。 我攤喺 sofa 咩都唔做，只係食零食。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 完咗個 show 之後，發現突如其來又有啲緣分會自己走過嚟啦。 唔知啊， 真係唔知道。 到時再算。 可能好快之後，我哋又會見一次都未定。 又見。 咪希望可以喺一個再輕鬆啲、chill 啲嘅場合見咯，即係唔使又係因為要有歌派要做嘢嗰個狀態見咁樣咯。係啦，希望跟住落嚟嘅 show 一切順利 ，good show 嚟。 好啊，多謝你哋。 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请眼心开口说破，说破你厌倦了我，各有各过，没有结果。随便把心张开看着，我知道。检讨双方的对错，我看见再面对我，我错到最后也要拖。在卑躬屈膝的过去，欲也撕破，烧毁昨日情感。从此，所有一生一世不惜一切功亏一篑，笑过彻底。我爱你三个字没在泥土里，任腐烂的过去换埋垃圾堆。只剩一些爱怨恨仇，也不过情趣。到最尾，这暗恨就完全消退，散在虚空里，方知爱。没错跟对、 始终分开这么远，在异地早不必猜算，你眼角颤动我看穿，来怎么刻骨的告别，让我拣选。呼着凄酸的空气，混入泪水靠着骨气，擦亮远处就会心死，从此不必敷衍看着你演戏，摊开昨日回忆，眼泪所有一生不散，一刻璀璨，一首心淡也碎眼泪。我爱你三个字活在泥土里，忍苦难的过去换来垃圾堆，只剩一些爱与恨，愁也不过程序。我爱你三个字尽然把我淹在这死水，假使够忙要干脆，还撑得起吗？迷失于分岔，其实也不破罪，若是你习惯吗？凭死的挣扎，时间中转化，然后爱死去再亦无话。我爱你三个字会令人心碎，或是听过了太多令人沉醉，一刻识穿真相就全然粉碎。到最尾这恶梦就完全消退，那又要心虚，方知爱被爱恨爱活在跟对，只知我们无法登对。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带嚟有关心妍《爱的告别式》，听日同样时间再见。